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12集，警觉。西红轩讲的这般笃定，沈泽川倒要侧目，然而西红轩却不肯继续深谈，只是说， 你如今也没个正经住处，留着齐慧莲也不方便，不如就将她先放在我这里。 疯子胡言乱语，留在你那里也未必合适，你要她干什么？ 沈泽川平静地说。西红轩伸出手刀， 依照我的意思，把她了结掉最好。那些陈年旧事不宜沾身，知道的越多反而不妙。 西红轩挥动着手刀，看着沈泽川， 你是不肯吗？ 我当然不肯，他是永一年的老臣，对沈卫也知之甚详，我留着他有用处。 沈泽川若是一口应下，西红轩反倒不会轻易相信，所以他说的七分真三分假让西红轩把握不住。西红轩果然不再提杀人的事情。 你还想查沈卫的案子？早说嘛，兰州，这点事情至于瞒我这么久？ 沈德川笑着提茶壶为西红轩斟茶。 我几时隐瞒过？这事情不是显而易见吗？沈卫的罪名一日不脱，我就一日不能堂堂正正做人。 他那是证据确凿，骂名已然深入人心，即便罪名脱了也不能服众。这种卖国求荣的重罪是几辈子都洗不干净的事情，光凭朝廷赦免也没有用。天下谣传千百种，他沈卫已经被钉死在了唾沫星子里。唉，可怜你，这事儿我只能劝你算了，说不清的。 沈泽川沉默着搁下茶壶。西红轩见气氛微沉，便又说， 你如今已经是正经五品锦衣卫，还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？别呀，往上瞧。这次你差办得好，得升不是？ 八字还没一撇，南政府我还没坐稳呢，一味上冲未必是好事。 这次你我都得小心行事，还真是玩命的勾当。 西红轩把狐裘掖好。 此次的事情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对方在暗我在明，查不清就会防不胜防。这次压的是我，下回呢？你自个儿也留心吧，我今日也不便久留。兰州，过几日府里见。 西红轩说着起身，又环顾四周。 我看这院子也可以，你那儿钱若是不够用，找兄弟知会一声就行，今日的事情就别搁在心上了吧。 西红轩说着笑起来，沈泽川也笑，两个人言归于好，仿佛毫无芥蒂，适才不过是玩闹而已。乔天涯送走西红轩，一回院子就见沈泽川背着身面朝正堂站着，正用帕子开着手。院外的斜阳横渡，沈泽川的蟒袍被映得猩红，他微垂的脖梗如玉白皙，仔细地擦着那修长无瑕的食指，上边分明很干净，他却像厌恶极了。沈泽川侧头问道， 走了？ 看着上了马车。 乔天涯停在沈泽川不远处，没再往前，而是俯身从地上拾起被踩碎的落叶，端详须臾。 他请来的人都是江湖高手，却没打起来，想必是纪刚师父有所提防，太傅没有抵抗。 师父用火烧毁了容貌，为的就是隐姓埋名，没有贸然动手才是上策。 沈德川把那方蓝帕子叠整齐， 先生不能久留在西红轩的手中，我得想个办法。 乔天涯揉碎叶子，没打搅沈德川的沉思。沈泽川忽然转身，被余晖晃得眼花，他却不躲不闪，看向那巍峨皇宫。 血脉正统。 沈泽川呢喃着问乔天涯， 那里面住的人是谁？ 乔天涯跟着看过去， 李氏。 不对。 沈泽川眼神冷淡，讽笑道， 是鹿。周若失其鹿，天下群雄皆可逐之。今日你说是李氏，明日我也能说是阿猫阿狗。谁能踏上那巅峰龙椅，谁才是正统。 乔天涯自诩离经叛道，却不想沈泽川竟敢这样说。他惊愕之下退后几步，眺望着皇宫。 此等悖逆之言，算得上目无王法了。 沈泽川把帕子收回袖中。 你知道这世间君子无数，个个都是铁骨铮铮忠诚不二的好人。边沙伯陆平焉，号称边城狼虎，为守住边郡散尽家财，虽享有爵位封号，却每日食的都是咸菜芋头。到了陆广白，每遇战事必定军饷吃紧，因为与八大家素来不睦，所以即便战功显赫，却至今没有封爵。做这样的君子良臣痛快吗？先问良心，再论快意。要做骨梗之臣，就得舍小我弃私欲。锁天关的冯一胜，一门忠骨全部战死，这就是大义凛然。 沈泽川适才压下的疯狂再度席卷而来，他厉声大笑。 乔天涯，你根本不是离经叛道，你是道中囚徒，是能做君子的人。 主子。 天际的余晖尽沉于夜，昏暗覆盖，梨树的枯枝张牙舞爪，在沈泽川抬起的脸上映出阴影。 但这世间总要有人做乱臣贼子，我不信命由天定。倘若来日刀架锦策，别说西鸿轩，就是李建恒，我也不会刀下留情。西鸿轩嘴里讲的血脉正统，于我而言无异于痴人梦谈。刀锋过后谁都要死，庶出嫡出无一例外。 寒夜凄清，欢压几声哀叫。沈泽川回眸看着乔天涯， 我志不在君子，也不在好人，睚眦必报继承信条。那么恩是恩，过是过，今日之事我要西鸿轩拿命来抵。 风袭残云，刮落了枝头残叶。 督察院弹劾来势汹汹，先后将西鸿轩、潘祥杰、魏怀兴甚至海良仪都参了一遍，曾玉坐镇主笔，几方在朝堂之上打得不可开交。李建恒才醒，这几日话不多，坐在明礼堂听政时都是由着他们争执。海良仪在疫病前就身体抱恙，近来看着消瘦，始终没有休息的时候，此刻听着工部与户部再度起了争执，不由重咳几声。李建恒赶忙说， 阁老不必起身，有话坐着说吧。 海良仪行礼，用帕子掩着口，缓和些后才说， 昨日内阁已将此次赏罚条目递呈御案，皇上看过后若觉得有不妥之处，可以驳回，由内阁重议。 李建恒心不在焉，海良仪本以为他会支支吾吾，岂料他顿了少顷， 朕已看过，有些地方确实不明白，还请阁老解惑。 此言一出，满堂错愕。李建恒打开折子， 禁军疏通关沟有功，萧迟也已经是二品禁军总督，仅仅赏些银两金玉不足为意，太少了。 海良仪答道， 封山教场今年扩建，银两由户部统筹，已经算是免了他今年的最大开支。臣以为 赏不可过，足够了。 但是药材调配、隔绝病患、疏通关沟，无一小事，他都办得很好。 海良一思忖着， 功劳不假，可这些事情并非禁军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办成的。若是恩宠太过的话， 朕想敬他的爵位。 李建恒合上折子，看着海良一， 他乃李北王嫡次子，若是上阵杀敌，这会儿也该有爵位在身。 海良一没有立即应答。 朕这几日缠绵病榻，想的就是这些事情。朕想封萧迟也为定都侯，阁老意下如何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